看见同一个脸，却听见在耳边呼吸声好遥远。我想想我想爱，想奔跑，想拥抱。我是怎么了，像被困住唱着歌。